只是没人再去关注我的生活，我的情绪我都播着，我对自己说，其实那些困扰还一直缠着我，但没了依靠我也得自己扛着。你曾说的今后在一起，现在的你究竟在哪里？那掌心的呼吸是留在相册里最美好的记忆。其实我还爱你，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相遇。我的回忆藏着的遗憾心绪你早已忘记，其实我还在意能慢慢从你视线中抽离，或许那样我们才会更安逸。你曾说的今后在一起，现在的你究竟在哪里？那掌心的呼吸是留在相册里最美好的记忆。其实我还爱你，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相遇。我的回忆藏着的遗憾心绪你早已忘记，其实我还在意能慢慢从你视线中抽离，或许那样我们才会更安逸。其实我还爱你，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相遇。我的回忆藏着的遗憾心绪你早已忘记。